你身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。大地被光芒炸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静静悄悄。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。 人是这样的， 哪样？ 比如说这个同志，你姓张， 张 在家排行第二，那我就叫你张二。 罗点长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 6865858 686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微蓝北京，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，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磊子，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。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，说出来大家听听，你们是不是也这样？每天下班回到家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可是人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弹，其他房间没人，灯还开着，直接导致家里耗费了许多本来能节省的电。这样的话，要如何节约照明用电呢？我跟您分享一下我总结的小方法。 平房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，雨天路滑，请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青春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墙，小花小猪配成双。 哎，有这么一想法，我还想问他呢，爸爸给你转多少钱？ 这是你爸爱你的体现。 这是爱我体现吗？这就是逼我。 这逼你也是爱你的体现啊。 七十的 五十。 没有成以后怎么办呢？干脆上网吧玩会儿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被警察抓到了。其实啊，警察进来的时候他又有预感了。他就预感什么呢？进来